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的这位同学是宋云浩。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ong Yunhao. Beijing and the northern Chinese city of Zhangjiakou were bidding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Beijing Olympics games have brought so many surprises to the world and we Chinese showed our new image to the world.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 many Chinese people made a great effort to get the right to hold the Olympics games and finally we successed it.Beijing has become the only one city that has held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so far. We Chinese are very proud of it. I believe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by our own effort again and again.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我们谈的呢是大象班呢，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回忆这个可爱的大象班呢，同时啊了解一下大家对他的去世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的。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1971年拍摄的纪录片《猎象日记》展示了野生大象是如何在云南西双版纳森林深处被捕获的。班纳是在拍摄过程中被捕捉的这个大象之一。The documentary Elephant Hunting Diary shot in 1971。 好，那么拍摄这个词哈，它的原型呢是 shoot， 而这里面呢是一个过去分词，用的是 shot。SHOT shot in 1971， 拍摄一个电影我们可以说 shoot a film， 或者呢拍摄一个纪录片 shoot a documentary。 showed how wild elephant were captured， 那么展示呢是野生大象如何被捕捉的啊，这里面用的是 capture，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这个 catch 这个词，但是呢如果用 catch 这个词的话呢要对它进行改变啊，变成了 caught 啊，用它的过去分词的形式 were captured 或者呢 were caught in the deep forest of 西双版纳 in 云南 province， 森林的特别深的这个地方，用这个词 deep in the forest。 Banna was one of those caughtDuring the filming， 班纳是在拍摄过程当中哈被捕捉的哈捕获的这个大象之一。之后呢，在1972年，班纳这个大象呢来到了上海动物园，一下子哈一举成名，成千上万的人来上海就是为了看一看大象班纳。两年后，班纳和来自北京动物园的另外一头大象叫做巴莫相爱了。那么在班纳生病之后，我们知道呢他生病之后呢就倒了下去哈，巴莫仍然和呢这个班纳在一起哈，甚至呢在他去世之后也拒绝离开他的身边。 In 1972 Banna arrived at Shanghai Zoo， 抵达了或到达了上海动物园， and became an instant celebrity。 好，我们学一下一举成名， 一下子就成名了，表示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我们想一下这个词叫 instant。 同学们说，哎，我们原来在讲比如说方便面速溶咖啡的时候呢，学过这个词 instant， 表示这个特别快。哎，这很好理解哈，比如说速溶咖啡和方便面这两个食品呢，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以用的这么一个东西，因此啊，用这个 instant 是非常的恰当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呢，班纳一举成名哈，非常的快，用的是 instant celebrity。Instant celebrity， 后面这个 celebrity 表示名人哈 ，celebrity。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组来表示一个影星、一个明星哈，一个体育明星。比如说，获得冠军之后呢，一下子哈就成名了哈。He or she was or became an instant celebrity 哈。同学们可以记下来这个词组，非常的准确的表示一个人突然间就有名了。 Thousands of people came to the city just to see her。 当时呢，很多人哈，不光呢在上海当地的喜欢大象的这些朋友们来看班呢，还有周边的朋友哈，坐的火车来呢上海动物园来看班呢。 Two years later, she fell in love with Bamo 啊，她和这个 Bamo 相爱了。 Who had come from Beijing Zoo 啊，从北京哈运来的这个大象哈，两个人相爱了。Bamo remained with her after she collapsed。 那么这个词啊，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collapse 表示呢跌倒哈，一个人啊一下子站不住了，倒了下去，同时啊也可以指这个楼房的坍塌。那么 Bamo 哈，雄性的这个大象叫 Bamo， Banna 生病之后啊仍然跟他在一起哈，在他身边。 remain with her after she collapsedrefusing to leave her side even after she was gone。 她去世之后呢，她都拒绝离开哈她的身边， refusing to leave her side。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动物管理员以及呢喜欢大象班纳的哈这些动物爱好者哈，之后呢发表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哈，同时啊表达了他们对班纳的一个深深的怀念。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啊，一位姓潘的女士说呀，在动物园的将近46年里，大象班纳给上海带来了很多的欢乐。She brought a lot of laughter and joy to Shanghai in her 46 year stay at the zoo. Bring a lot of laughter. Laugh， 我们知道哈是笑，是一个动作，但是呢后面加一个 ter， laughter 表示我们的这个笑声哈，是一个名词了 ，laughter。然后再加上这个 joy， 欢乐和笑声。In her 46 year stay at the zoo, said Miss Pan, a member of the zoo staff. 同时啊，他还说，许多呢参观过动物园的游客呀、啊，都和班纳合影。当动物园庆祝班纳和 Bamo 结婚40周年的时候呢，他们收到了很多哈、啊、爱他们的人的寄来的照片。Many tourists who visited the zoo have a photo with Banna. She added.Four years ago, when we celebrate the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那么 Banna 和 Bamo 哈结婚40周年，我们用一个词叫 celebrate 哈，庆祝哈 the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哈，婚礼的一个纪念日哈 wedding， 我们学过后面这个周年 anniversary， 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 n n i v e r s a r y。Anniversary, anniversary 这个词啊，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来记 ，any a n n， 在英文里面呢、啊，很多时候呢表示年的一个词根啊，它都跟年有关系。所以说，同学们看到这个词 a n n 的时候呢，如果说不会哈、啊，尽量呢去可以猜一下。那么这里面 anniversary 是一个周年的一个庆典 ，of Banna and Bamo. We receive many photos from people who loved her.收到了很多哈喜欢班纳和 Bamo 的哈这些动物的爱好者哈寄来的这些 photos。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其他人对班纳的离世哈他们的一些想法和以及呢对可爱的大象的一个怀念。班纳活在几代人的记忆当中，一位啊59岁的动物园的一位游客哈说道，他这个年纪的人哈大多数呢都看过猎象日记，他见过班纳很多次，有两次呢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春游哈、啊、去呢看到了班纳，同时啊他和他的同学和班纳一起合影留念。班纳 lives on in the memories of generation 好，看一下这个词哈，表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活在几代人的记忆当中，用的这个词 live， 一个东西生活在 live on in， 后面加一个介词 in the memory， lives on in the memory of generation， 这个 memory 我们知道记忆哈，是一个名词，后面再加上 generations， 是一个复数形式，表示几代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哈，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lives on in the memory of generation。 Most people my age watched Elephant Hunting Diary， said zoo visitor Miss Young。 I saw Banner many times, twice on spring outings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两次呢看到这个大象呢是在春游的时候，那么看看春游呢叫 spring， 春天的一个 outing， out 外面加 ing， 同时呢是一个复数哈。 Twice on spring outings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s and I took photo with her and my classmates。 那么他长大之后啊结婚了，然后呢带着他的女儿和孙子哈去动物园去看班纳。当他听到班纳去世的消息的时候呢非常难过，班纳将永远活在他的心里面。 When I grew upAnd got married, I brought my daughter and grandson to the zoo to see her. 因此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哈，这个班纳哈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怀念哈，一个记忆是几代人的。因为对他来讲，他见过班纳，他的女儿见过，同时呢，他的 grandson 孙子哈也见过这个班纳。因此呢，至少呢 three generations 三代人哈都是班纳的好朋友。It is so sad to hear of her death.Hear of 听到一个消息哈 ，hear of something of her death, she will live in my heart forever 哈，这句话不难哈，永远的活在一个人的心中哈 ，in somebody's heart 后面加一个 forever 哈，永远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姓李的哈一位游客说呢 ，Banna 是他最喜欢的动物。因为呢 Banna 哈特别爱自己的孩子，当他小的时候呢父母经常带他去看 Banna。 She was my favorite animal at the park、哎、这个词不难哈 favorite animals because her deep love of her children。 因为呢这个 Banna 对他的孩子是非常非常的爱哈。 Another visitor、in her 30s、啊、那这里面用了 in somebody's 30s 表示呢他的年龄在三十多岁哈，不是三十岁，30后面加一个 s 表示这个人可以呢31岁也可以呢39岁一个范围之内。 My parents brought me to see her when I was a kid、啊、当他是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去看他。另外啊这个互联网上哈也充满了哈对班纳去世的一个悲痛的这么一个心情哈。 The internet was filled with sadness over Banna's death. Be filled with充满了哈，装满了什么东西 ？Be filled with。那么这里面呢，它装满的是那种悲伤的情绪。这个 sad 后面加一个 ness 啊，悲伤的感觉。当然，同学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组，是什么 full of？ 哎 ，full of。但是呢，它的词性呢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形容词的一个词组了。而这个 be filled with 是一个呢表示动词的这么一个逻辑的这么一个词组哈。那么它的意思呢是相近的，是一个同义的词组。那充满了一些悲伤的情绪，对某件事情什么事情后面加一个介词 over， 表示对某件事情什么事情 over Banna's death。 那么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呢我哭了起来哈。一位叫 Tony 的网友说哈，因为我童年的快乐回忆啊被带走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突然的哭了起来，表示这个一个时间非常短的一个瞬间的动作叫 burst into tears。 burst B-U-R-S-T burst 这个动作呢表示瞬间特别快的那么一个迸发出来哈，这个 burst 后面听到用这个介词 on 后面加一个 news。 今天的这个结构呢多少有一些复杂，后面跟的是 on learning the sad news。当然如果不加 learning 也没有问题， on the sad news 可以哈，听到这个悲伤的消息我突然的哭了起来。然后他又说到 A joyful memory of my childhood has been taken away， 我童年的快乐回忆 joyful、啊、这个词我们刚才也讲了 joy 名词快乐，那么 joyful 是快乐的、啊、加一个 memory 快乐的记忆 has been taken away， 被拿走了，被剥夺走了。Take away， take away。Said a netizen Tony 啊，那么一位叫 Tony 的网友哈说道，通过今天的讲解啊，不仅仅呢是动物园的那些阿姨们哈，那饲养员们对班长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那么同时啊，那些去过动物园看过班长的那些朋友们，以及呢很多的网友哈，都表达了自己的悲伤的心情。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documentary Elephant Hunting Diary, shot in 1971, showed how well elephants were captured in the deep in the forest of Sichuan Banna in Yunnan Province. Banna was one of those caught during the filming. In 1972, Banna arrived at Shanghai Zoo and became an instant celebrity. Thousands of people came to the city just to see her. 2 years later, she fell in love with Banmo,who had come from Beijing zoos. Banmo remained with her after she collapsed, refusing to leave her side even after she was gone. She brought a lot of laughter and joy to Shanghai in her 46-year stay at the zoo, said Pan Xuwen, a member of the zoo staff. Many tourists who visit the zoo have a photo with Banmo, she added. 4 years ago, when we celebrate the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of Banmo and Banmo, we received many photos from people who love her, said Pan. Banmo lives on in the memories of generations. Most people my age watch Elephant Hunting Diary, said zoo visitor Miss Yang. I saw Banmo many times, twice on spring outings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And I took photo with her and my classmates, she said. When I grew up and got married, I brought my daughter and grandson to the zoo to see her. It is so sad to hear of her death. She will live in my heart forever. She was my favorite animal at the park because her deep love for children, said Miss Lee, another visitor in her 30s. My parents brought me to see her when I was a kid. The internet was filled with sadness over Banna's death.I burst into tears on learning the sad news. A joyful memory of my childhood has been taken away, said a netizen, Tony.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爸爸，请帮我摘月亮》。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今天呀 ，Jason 老师再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一本卡尔爷爷所写的令人感动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那今天。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是《爸爸，请为我摘月亮》by Eric Carle， 是由卡尔爷爷所写的。Before Monica went to bed, she looked out of her window and saw the moon. The moon looked so near. 有一天晚上啊，小姑娘 Monica 正要睡觉。突然他透过窗户看到了满天的繁星还有月亮。月亮又大又圆，看起来距离 Monica 非常非常的近。I wish I could play with the moon, thought Monica, and reached for it. 那 Monica 就说呀，我好想和月亮一起玩啊。他就把自己的小手向月亮伸去。But no matter how much she stretched, she could not touch the moon. 可是她伸啊伸啊，无论她怎么伸，也够不到月亮。Papa, said Monica to her father,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那 Monica 就对自己的爸爸说，爸爸请帮我把月亮摘下来好吗？ Papa got a very long ladder. 于是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